九八八制作。 你是梅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。你要保护梅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一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未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西柱，点解国民今次都仲未带消息翻嚟？ 主师，你要保重身子。 我冇事，可能之前对抗司马炎嗰阵消耗体力嘅啫。我休养一段时间就冇事啦。我而家想知道司马家族嗰边有咩动静。 好消息啊！好消息啊！主师， 讲点啊？ 司马炎因为魔法唔及得上主师，而失去西安一代法师嘅资格。他受不住这个打击，一病不起啊！ 是太好 了，那司马家族咪乱晒阵脚？ 咁又未必，听说司马炎的仔司马少棠一啲都唔野少啊！ 司马少棠， 司马少棠同主师年纪咁上下，听说他自细就有超能力护身，所以学起魔法都快上手过人。啲人仲话， 仲话咩？ 司马少棠会是武勇家族的黑星。 他老豆都在我手下败场，凭他我未惊过。 主师，主师，你吐血啊！ 冇事，冇事，千祈唔好讲出嚟。 我请医生嚟睇下。 唔使，一啖血啫，唔使大惊小怪。我系主师嚟噶嘛，我识医自己。 晕咗就鬼脸猴咁，系咪五行欠打 啊？主师晕咗喺房啊，地下仲有滩血啊！ 快啲过去睇下。 国明，去请医生。 系， 你哋听住，唔可以将主师嘅事传出去。 所有人都守候住主师，点解呢一个人企喺花园？ 喺慕容家族内，除咗慕容千大哥，我就系慕容魔法至高嘅人。我预计到大哥就快走，呢啲咁伤感嘅场面，我唔想参与。 唔系话人即将死嘅时候，好想见晒身边嘅亲人嘅咩？ 传统嘅思想就系、是、慕容家族咁多人，大哥又点可能见晒啊？只是那个私生女慕容笑就不可能见到了。 慕容笑不知不觉他离开慕容家族都有十年了，不知道他在大马点呢？ 离开十年你都计算到，而且还知道他在大马，你们还有联络？ 是主师计算到的。 大哥 佢对呢个堂妹都几上心噶，一啲都唔似佢性格。 慕容少十八岁先至离开慕容家族，话晒都对咗八年啦，点可能一啲感情都冇？ 咁又系嘅，对咗大哥三十年，又点谂到佢会咁短命？ 主师走咗， 大哥。 世昌，我打破慕容家族嘅纪录，都未到三十岁就坐上主仙呢个位，坐咗上嚟真系有啲飘飘然嘅感觉啊！ 主仙一出世就注定高高在上，由你主管慕容家族，系慕容家族嘅福气。 诶、哎，喺众人面前，你就叫我主仙啦。我哋两个由细玩到大，好似兄弟咁，叫翻我慕容谦顺意啲嘅。 但系， 但系咩啊？我记得你十岁嗰年入嚟咧，仲问你爸爸点解我叫做慕容谦，好似啲武侠小说啲人物咁。当时啊，搞到你阿爸同阿爸不知系笑得几开心。 系啊系啊， 就凭你呢一句说话咧，阿爸就允许你留喺慕容家族，陪我呢个唯一嘅男丁玩啊。 时间过得真系快，转眼又话过咗十几年， 仲坐埋你爸爸敖管家嘅位添。 呢十几年嘅变化真系大。我爸爸同老主师都先后往生， 系啊，慕容家就剩翻我一个男丁，责任重大。不过有你做我左右手，我一定不负众望啊，保住西安慕容家族千年法师嘅美誉。 主师得慕容家世世代代嘅真传慕容魔法，即使系敌对嘅司马家族，都要退避三分。 司马家族点同我哋比啊？迟早咧，我要将我哋逐出西安。 敖管家，敖管家， 咩事啊？国明， 薛小姐请你出大厅商量主师嘅身后事啊！ 做人真系化，主师廿八岁上任前后都未够十年，咁就话走啦。 国明跟咗敖管家都有五年，心中一直有个疑问， 你讲。你唔似系个吞吞吐吐嘅人， 外边谣传慕容家族主师世世代代擅长替人驱邪除鬼、消灾解厄、祈福纳吉，但系 乜嘢？ 就阴气太重，男丁代代减少，就剩翻啱啱往生嘅慕容谦主师。 你嘅忧虑系慕容家族再冇接班人，呢层连我都答唔到你。我相信只有主师的遗嘱才能给到大家答案。青衣、琴衣， 世昌，大哥虽然过身唔系好耐，但系慕容家族咁大，唔可以日无主师。 人都死咗啦，即使几伤心，都要面对事实。而家最紧要系要令大家嘅心安定落嚟。 所以我哋觉得你系时候读遗嘱。 但系主师往生都未够一百日， 慕容家族系时候要跟时代进步啦。 喺慕容家族里边。年轻一辈又有潜质的人就只是阿树一个， 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，在男丁方面慕容家族已经后继无人，相信未来的主师就只有靠女将了。既然有这么大的转变，随着时代进步也都无需要这么拘谨，什么都跟到足。 一百日事小，安定民心事大。 既然两位长辈都这么说，我就明天宣读主师的遗嘱。 你 师的超能力果然出神入化，了事如神。 超能力？我自小肩负重任，及连祖传的慕容魔法，到了今日的阶段，亦都分不清自己是天生的超能力，还是已经练成了家传的慕容魔法。 是超能力又好，是得到慕容家族的真传都好，总之就是高人一等。 怎样？你同我由细玩到大，唔多唔少都有偷到丝瓜， 咪唔多唔少咯。我始终资质有限，又冇天生嘅超能力，睇嚟睇去，咪得个睇字。 细长，你有啲事长大，可以算得系半个慕容家族嘅人。除咗我，慕容家族已经系清一色嘅女人。当中你认为哪个最有资格坐这个主师的位置？ 啊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主师还那么年轻，掌管慕容家族还有很长的日子，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？ 很多事呢是没有绝对，生命是有个天去主宰，就算是高人一等都斗不过个天。 世昌，所有人都到齐，你可以宣读遗嘱了。 是。 什么事啊？ 为什么你对着遗嘱呆了？ 大声读出来啦。 哦，我早已计算到自己限期已到，人总会 死一次，千万不要为我的离开而悲伤，我将会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堂妹慕容少将会是主师的接班人。 慕容少？ 为什么是他的？ 主师是不是病懵了，将个位传给个私生女？ 不是，慕容少是二哥在外面带回来的私生女，还走了10年添。 我们啊，都以为主师会交个位给雪小姐的。 给份遗嘱我看看。 嗱， 真是写着慕容少啊。 那隻妹丁10年都没有消息，简直是跟慕容家族脱离关系啦！凭什么坐主师的位置？ 请大家冷静，主师传位给慕容少一定有他的原因。 什么原因？ 我跟大家一样都不清楚，但是遗嘱上指明慕容少是接班人，我们就要尊重主师的意愿。 我们都是邓小姐不抵啫。 多谢大家的爱戴，世昌说得啱。主师安排堂妹她做接班人，我们一定要服从。 咪住，等我们仔细研究过再再决定。 青儿，你不是怀疑份遗嘱是假的吗？ 你不要那么敏感啦，世昌，我只是发梦都没有想到主师会有一个这么惊人的决定。 慕容少离开我们都有10年了，大家都几乎忘记了这个人，为什么慕容谦要指定他做主师？ 大家都很清楚阿少是什么人，他根本就没有遗传到慕容家族爹爹那么多的功力。 何止啊，所有姓慕容的都有点样子，但是他横看掂看都是个外人，是个丑小鸭。 这样的一个人怎捧他做主师？ 你们想推翻主师的决定？ 我身为慕容家族的大家姐，眼见世世代代的前任主师都是魔法高超的，慕容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平凡女仔，连捉只老鼠都没能力，怎做主师领导慕容家族啊？ 吴管家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出声？ 我们从来没当过你是外人，凭你的良心讲，阿少真的有能力坐这个位吗？ 阿叔只是至理想的接班人， 不是我做都不紧要，至紧要这个人可以带领慕容家族，慕容家族世世代代的声誉不可以毁于一旦。 连个天都认同阿叔所讲的？ 未必，我就认为主师在天显灵，似乎在说抗议你们违背他的指示。 这场暴风雨冇预兆，真的有点怪， 难道真是天意？ 早死，落地平苏州市一树，资质低不特止，有冇上进心？ 少小姐可能唔适应一树嘅环境啫。 哼，二叔十岁带佢翻嚟，八年啦，仲唔适应？有阵时咧，我真系怀疑佢根本就唔系二叔嘅女，一啲都冇慕容家族嘅气质。 你咁认同慕容萧，点解又要佢继承你个位啊？ 你系敖管家嘅仔，咁即系管家仔咯，嗬？ 系啊，少小姐，我哋见过好多次面噶啦，只系我系下人。 咩下人上人啫？少小姐叫到我咁肉酸，本来识笑啊，都唔笑啦。 慕容家族有好多规矩，你住咗咁多年，仲唔习惯咩？ 习惯俾人指指点点。定系习惯俾人当透明啊？阿奶女都系人啊，全部人都睇唔起我。 少小姐 都话笑唔出咯。嗯，同你倾偈冇人嘅，我揾佢哋倾仲好。 佢哋冇人啊？ 嗯，我唔话你知，等你心思思。 边个鬼鬼祟祟匿喺树后边啊？ 嘘，系我啊！哇，唔使咁大声系嘛？ 少小姐，你咁夜匿喺树后边做乜嘢啊？ 管家仔，你可唔可以当冇见到我啊？ 吓，我明明见到你，点可能冇见到你啊？ 而家只有你先帮到我噶咋？ 唔明啊！ 我喺慕容家系个冇身份冇地位嘅隐形人，佢哋辛苦我又辛苦。咁既然爸爸都唔喺咯，我留喺树有咩意思？我冇超能力，亦都冇学魔法嘅潜质，喺佢哋眼中我系个废人咋。我要翻去大马，嗰树先系我根啊！我系唔属于西安噶。 凭你一个人嘅能力，你话你可以离开慕容家咩？ 佢哋会帮我噶。 佢哋？ 嗯，嗱，今日你放我走，就当我欠咗你一个人情。他日如果有缘，我一定会还你呢个人情噶。 少小姐就系咁样离开咗慕容家族。 嗯，当年我只得25岁，而佢就只得18岁，大家都好年轻，冇谂得咁复杂，亦都可以话我同情佢。佢喺慕容家真系一啲地位都冇。 既然大家都睇唔起佢，何解主师又要佢继承佢嘅位？一个冇法力嘅主师可以领导慕容家族咩？ 相信只有慕容千师知。 我管家打算点做啊？ 身为管家，我就要遵从主师嘅吩咐，揾慕容少翻嚟。 唔可以， 雪小姐。 慕容少只系一个身份低微嘅普通女仔，佢凭咩担呢个重任啊？正如谷明话斋，一个冇法力嘅主师可以领导慕容家族咩？ 我知你唔甘心，但系你要认命。点解主师咁精明嘅人会有咁样嘅决定？一定有嗰种原因嘅。对唔住，我嘅职责就系要完成任务。 敖世昌，枉我咁信任你，咁睇得起你，你竟然不顾慕容家族嘅存亡？ 不至于咁严重啊嘛！ 司马家族一直对我哋虎视眈眈，万一俾佢哋知道慕容少冇料到，就会趁机会打击我哋。 雪小姐讲得啱啊！冇人见过司马少棠，我哋真系要提防呢个人，唔可以睇小佢。 阿雪，高姐虽然冇你咁好法力。但是头先那场暴风雨并不简单，我只可以说不遵从主师的遗言就等于是逆天而行。 魔法世家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谦、朱广威饰演，慕容少、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。 照面，总有发明看见。 再见。